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26集。 回到房间，把吴一舟放到地上，感觉他的脚伤依旧非常明显，甚至似乎更严重了。他先是有些费力地爬去水盆边上，喝了好久的水，这才坐下来，开始像往常一样给自己梳理毛发。晚上的温度确实不高，又因为窗子开了太久，导致卧室里有点冷。吴漾赶忙关上窗户，打开空调，把温度调高了一些，然后又从衣柜里翻出以前住校时用过的电热毯，铺在吴一舟的垫子底下插好。他看了一眼窗户， 怎么会从那儿掉下去的？ 你走的时候窗户没关，傍晚的时候一直吹风，太冷了。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把窗户推上，就跳去窗台，刚站起来要推，后脚忽然疼了一下，没站稳。你怎么连纱窗都不挂呀？ 吴漾不好意思地揉了揉鼻子， 才搬来没多久，还没顾得上装，反正蚊子也不咬我。你没事吧？ 没有，前脚好用的缓冲了一下，就是店门锁了，我绕回茶楼门口等你，后来不小心睡着了，你回来的时候却没注意。刚刚在下面想跟我说什么？ 吴阳原本打算好的思想教育哪里还说得出口？ 没有了，忘记了。 他走到吴一舟身边蹲了下来，伸手挠了挠猫下巴，算是主动示好。大概是难以理解女主人波动起伏的心路历程，吴一舟只得无奈叹息， 唉，我好难，做猫也太难了。 这句话算是把吴漾彻底逗笑了。他在电热毯上找了个空位坐下，又把吴一舟抱到身上揽着。 哎呀，你都难在哪儿了？说来让我听听。 吴一舟又是一阵叹息，好像全世界属他最命苦，惨兮兮道， 个子太小，行动严重受限，室外还好，室内随便一扇门就能把我关在外头。我这一身毛好看还不中用，显胖不耐脏，打理起来还超级麻烦，最重要的是一点也不保暖。我从来不知道南平的秋天居然会这么冷。 吴漾强忍着笑继续问， 还有呢？ 好不容易逮着这么个机会，吴一舟索性一吐为快。 放养的时候挺自由的，就是经常吃不饱，也没地方洗澡。不过这也还好，主要还是无聊，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做，也没能有说上话的。 这附近不是有挺多野猫的吗？ 那些野猫实在是太蠢了，他们甚至觉得那个叫手机的盒子里头一定装着零食，不然人类为什么会每天待在身边，还时不时的拿出来摆弄一会儿？而且个个嘴碎又八卦，什么隔壁饭店老板娘最近肚子越来越大，是不是得了腹水了？摆在拐角那家店的门口的招财猫浑身连根毛都没有，傻不拉几的一直挥手，为什么还有人喜欢？哎，一点点破事他们就能翻来覆去翻来覆去，没完没了的念叨了好几个月，估计是比我更无聊。喂，你别笑了，再笑我不讲了。 哎呀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笑啊？我刚刚明明忍得挺好的。 你的肚子一直在颤。 吴一舟怒瞪他一眼，说完便从吴漾怀里钻了出去。 哎，好嘛，我不笑了，你回来。 吴漾又伸手把他给捞了回来。 怪不 不得阿花说她之前要费尽心思地混进茶楼里来呢。 过了一会儿，吴一舟又问， 你还养过别的猫吗？ 没有，你是第一个。 嗯，我猜也是。 这也能猜到？ 是啊，第一次养猫的人不是都会特别小心吗？你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不过有点过头了，一惊一乍的，我又丢不了，也没那么脆。猫有九条命，你没有听过吗？而且如果有一天我想走了，一定会提前和你打招呼，不会像扬州那样。 这原本算是句安慰，可还是让吴样听着有点难过。虽然当初邀请他入伙的理由是请他帮忙寻找扬州，只不过是个临时的不能再临时的决定，但平心而论，相处下来他挺喜欢吴一舟的，也没有想过这个案子结束之后就会送他离开。养只猫嘛，就算每天都吃进口粮，又有多大的开销呢？虽然是真的有点爱掉毛，打扫起来有点麻烦，然而他一直单方面地把自己当作主人，替他做了决定，却没问过他的意向。 他愿意一直留下来吗？ 吴一舟在他怀里抗议， 喂，你抱得太紧了。 吴阳回过神来，放开圈住他的手臂， 累到你了？ 没有。 吴一舟错开目光，小声地说， 压到了。 吴样低头，视线扫见自己胸口，不禁哈哈大笑，还十分不识时务地问了句， 怎么软吗？ 吴一舟竟当即炸了毛，一个机灵窜回猫窝，朝他厉声喝道， 你能正常点吗？起开起开， 我要睡觉了。 说完立即闭了眼，无声躯壳。吴样笑着起身去洗澡，乐得一路嘴都没合上。晚点回到床上，他从笔记本电脑里调出南平市的电子地图，开始在上面仔细寻找311路公交车、中心公园和科技广场两站之间的特殊地点。这并不容易，毕竟他根本不了解那个白衣男生，猜不到他会在什么地方停留。但即便是根据公交线路站点安排，他依然可以排除一些可能性较低的区域。比如吴样优先排除了那些在中心公园下一站和科技广场之间的地方，因为如果男生要去那里，完全可以往前多坐一站，而不需要在中心公园站下车。此外，吴样那日一共锁定了两趟线路，而男生乘坐了启动的331路，于是他根据此排除了地图上距离另外一条线路站点更近的区域，因为男生如果要去那里，就没必要舍近求远地搭乘331路。最后留下的区块不大，吴样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每一处都去看看，可他准备将这些地方逐一记录下来时，映入眼帘的一处地标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觉得应该可以先从这儿查起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吴样吃过早饭，就从床头柜抽屉里翻出一串钥匙，走出卧室，打开了阁楼里的另一扇门。吴一舟从没见过他进那个地方，一直以为是个仓库，他有些好奇地跟着进去，没想到这里入口狭长，里面的空间却一点也不小。才刚走近，就有一股陈书旧业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原来是一间隐秘的书房。吴一舟本还想悄咪咪的再跟一会儿，却因为对房间里的灰尘有点过敏，当即打了个喷嚏，彻底吸引了女主人的注意。吴样回头却没去赶他，只是解释说， 这里是爷爷的书房，我找点东西。 说着他走到一面金属柜子前，从手里的钥匙串挑出一把，打开了柜子。吴样探身进去找了一会儿，便抱出一个铁盒子，从样式上看，那是个老式的点心盒，漆色斑驳，应该有些年头了。他将盒子放在地上，就地一坐，打开盒盖。 吴一舟走到盒子边上，目光扫去，见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证件，却明显不像是吴样的东西。因为他看起来有点没头绪，胡乱翻找了半天，才好不容易从中翻出一张新闻记者证。 你要干嘛？ 吴一舟眼看吴样将盒子放回去，随后将记者证拿到不远处的写字台上，拉开椅子坐下，又从字台抽屉里拿出剪子、胶水之类的工具，将证件上不知道是谁的一张寸照撕下来，换上自己的贴好。 你这是要暴力转行？ 打个掩护。 吴样手速飞快地搞定完毕，物归原位，唯独拿着那张记者证退出了书房。吴一舟神色鄙夷， 但是这造假也造得太粗糙了，照片都没有钢印。 哎呀，没人看那么仔细。 吴样把证件装进外套口袋，临出门前还摸了摸吴一舟的脑袋。 今天别乱跑了，就在屋里待着，我会早点回来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咪。